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的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意外报告了。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荔村慢线的意外仲未清场的，不过现时就不是很挤塞，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唯一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隔田村快线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现时还有些车龙的。龙尾是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反方向獅隧公路去马鞍山跟住隔田村这一段都仍然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是接近瑞丰花园和红梅谷路近新翠村。现时獅隧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接近映月台。其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和九龙入口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而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的交通都是畅顺的了。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在九龙塘龙翔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介乎龙翔道眺望处和龙翔道游乐场之间的慢线会封闭。另外，尖沙咀九龙公园竟会有街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九龙公园竟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交界的一段快线，仲有就是反方向了，去美孚那边，介乎中间道至到北京道的快线会封闭。咁到时去美孚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入北京道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的观塘。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阿妈就说千祈不要怕蚀底啊，那你就用自己的努力去说服人家你自己是有个潜质。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好啦，赛事嚟到尾声啦，究竟系痴汉队赢啊，定系翰林大学队赢咧？ 打完季前赛会唔会有季后赛啊？ 喂，你问我问边个啊？ 梗系问导演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袁剑伟， 手下留情。 埋位啦，星期二晚啊，8点10分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嘅节目有啲特别嘅节目安排 嘅， 系咪啊？ 我哋嘅节目有啲特别嘅节目安排，一哥系咪？ 系啊，有啲特别嘅节目安排， 点样咧？ 我哋转头都唔系转头嘅，都九点半 访问之后， 听完访问之后9点半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安排嘅。呢个特别嘅节目安排咧， 加翻俾佢， 加翻俾你。好特别嘅节目咧，就系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嘅浓缩剪辑版本啦。 其实之前咧，我哋可以话系我哋出席呢个活动嘅呢件事，呢件事咧可以话系成个一台通晒，因为咧我哋日日都喺度讲，喂有呢个同乐日啦咁样，咁我哋终于咧都完成咗啦。咁究竟一阵间有咩事呢？ 有嘢听咯， 系啦， 今日亦都有我哋精彩嘅一啲 精华，我哋 系啦，有啲嘉宾嘅表演啊，亦都有一啲嘅主礼嘉宾嘅支持啊。 咁有人咧就赞啊一哥咧，哇一哥做 MC 真系出众啦咁样。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一哥做 MC 有几出众咧，就真系要听啦。 一睇埋个样子，觉得哇，再 得 啲 系 啦。咁啊，即系由于嗰日咧嗰个安排大家明啦，即系而家呢啲即系疫症啊各样啦，咁所以咧嗰个活动嘅开幕礼咧就唔系咁多现场观众。就参与到，不过听讲话咧，有啲人咧即系为咗要赌啊梁丽勤嘅风采，就喺侧边 度，侧边个斜路。 即系当年咧，我听过话咧，就为咗睇波就爬上去啊呢个啊政府大球场嘅东西看台嗰啲树嗰度做咗睇波。 系啊， 咁但系竟然今时今日啦，有人咧就爬上去呢个观塘大厦四周嗰啲斜路嗰度咧，为咗啊及啊梁丽勤嘅。 喂，唔系，但系其实咧，嗰位朋友咧，佢连啊一哥咧都将佢纳入咗个镜头啊。 佢唔小心啫， 系啊。唔系啊，仲有形容噶，因为咧佢。唔系咁样讲，我唔系睇到佢嗰张相，我唔记得咗。原来一哥咧喺我做紧一件事嘅时候咧，佢喺侧边帮我，真系有帮我噶。 系咁啊，我哋多谢一位刘姓嘅听众啦。 系啊， 佢应该都系一啲即系梁丽勤嘅应援队嚟嘅，应该可能 系啊。唔系啊，另外咧亦都有咧好有心嘅听众咧，系将咧我哋一啲片咧放咗上去噶。 系啦， 因为当日其实系有一个 live 嘅。 系，冇错啦。咁啊，有冇嘢要回应啊？即系对于各位刘姓嘅。应援嘅朋友， 喂，嗱，阿欣欣都个人独得咗一张合照。喂，咁样嘅，我想讲嘅系咩咧？就系嗰日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喺我哋话明怀旧啊嘛，咁所以现场咧其实就有好多嘅一啲令到大家咧一见到。或者令到我啦，一见到咧，哇正啊，都冲埋去嘅嘢，系啦，嗱，譬如我哋再之前咧，我哋咪拍咗条片咧，就是、我哋玩嗰啲飞嗰啲圈嘅嗰啲摊位游戏，即系有好多好儿时成日玩嘅摊位游戏啦。但系咧，我点解突然间飞咗埋去咧？其实就系见到个榜啊，即系喺戏院门口 红色嘅 嗰啲榜咧，系啦，咁好高成高过成个人咁样啦， 好正啊，系啊， 系啦，咁我见到咧，我初时咧以为系展览嘅，即系话为咗因为前我讲唔讲讲埋啦。即系其实去到咧，有好多嘢摆出嚟展览咧，都系令人相当怀念。其中一个咧，我一见到嘅时候大声嗌嗰个叫谭冠啊，系我哋有细个嘅时候 用 过嘅谭冠啊， 好似冇啊， 系嘛？我 哋嗰啲已经系 B B 专用嘅， 你系胶，你系胶噶啦，佢已经系胶，我哋系陶瓷噶嘛， 有咁有啲 B B 专用嘅座次咁去理解咯。 哦，系啊， 系啊，系啦， 系 啦， 因为我记得以前咧，我读幼稚园咧，咁嗰啲清洁婶婶咧，佢长期摆定一两个喺度噶，咁个原因就因为啲有阵时啲小朋友去 Vivi 咧，咁你唔系即刻即系可以跑到去个， 但系胶嗰啲啊嘛，你讲紧 都系搪瓷，我嗰个年代， 你嗰个年代，我以为你话而家添， 而家冇啦，即系摆个搪瓷喺度噶，即系搪瓷嘅坛罐喺度噶， 系啊，我就系见到咧，我觉得好怀念，跟住咧我就同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分享咗点样用嘅过程啦，咁样 ，anyway 呢个唔多讲啦， 坛罐系好有。用嘅，即系当年啊，阿守明哥嗰督飞剑啊，即系其实理论上都系向住个坛罐嗰度嘅。 唔系嗰个系啊，007个飞剑飞落去啊。 啊，对唔住，系啊， 系啊，飞落去啊，守明 嗰條褲度，係啦， 得個之字， 係啦，冇錯啦， 冇錯啦。 阿生，請問呢啲咩嚟嘅咧？ 係啊，咁啊，另外就係個榜啦。係，咁我榜你係咪想咗去試下？ 哦，係啦，因為我見到個榜，我初時就以為係展覽嘅，點知啊，原來咧有個工作人員就同我講：，喂，你係咪玩啊？你不如試下上去上榜啊，咁樣。我話嚇得嘅咩？係咪要我入錢嘅咁樣？因為以前係唔知入一蚊定一毫定唔知點樣啦嚇。咁跟住個哥哥咧，佢手上面咧好搞笑嘅，佢有一個紙袋，里面咧就装咗好多银仔，咁我一望，原来系我嚟玩游戏嗰啲 token 嚟噶，即系唔系真系钱嚟嘅，系代币嚟嘅。咁跟住我话吓，咁真系玩得噶？佢话系啊，所有人都可以埋嚟磅噶咁样。咁我就二话不说，我当时手上面得住好多嘢，咁跟住就唔理啦，有得磅不如试下啦，我就正想放低喺地下，跟住一哥喺呢个时间就出现啦，佢就哎呀唔好放地下污糟，等我帮你拎住，系啦，咁佢就帮我得住，咁我就上咗磅。咁咧就發現咧，因為開頭唔知嘛，咁佢就入咗錢先，我就未企上去嘅。咁原來一入咗錢咧，個榜已經 work 噶咯喎。 所以零磅 唔係零磅，佢係五 K 啊。 哦， 唔知點解佢個基礎係五 K。 你應該係企咗上去，唔 係 喎。 企定咗之後先至入錢嘅，其實係。 哦，係啦。講啦，嗰啲榜咧，我以前咧。即係曾經咧，即係唔知點解啊，咁得閒同埋咁有閒情雅致，因為咧我一路都覺得咧，嗰啲榜咧係唔準嘅。 個個都係咁講㗎。 如果唔準，咁我點樣去測試都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只要連續試兩次，你就知道佢咩料㗎。 我真係兩次都唔一樣啊！ 冇錯啦，我真係試過咧，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嘅磅數咧，嗰陣時好細個僆仔啦。咁總之，譬如可能真係今次磅一百，下次磅。120嘅，即系佢可以个 range 可以咁大嘅，咁你就知道佢流。同埋咧，其实佢系一张，佢会我唔知道你嗰日有冇啦，佢有冇跌张卡纸出嚟嘅？ 有， 即系后边又系好似嗰啲 fortune cookie 咁样样噶嘛，后边就你今日咧就将会遇到你嘅如意郎君啊，你今日嘅幸运颜色咧就系绿色。其实佢仲有句咁样嘅呢嘅幸运嘅语句喺后边赠你一句咁样样噶嘛。一个冇玩过， 我有玩过，我记得我对上有一次喺荔枝角有个商场咧，即系嗰个咩 place 嗰度咧，佢有间铺头系有呢一部机嘅，咁我记得我嗰阵时玩嘅时候已经差唔多4-5蚊一转噶啦，已经要。咁啊，佢后边就唔系嗰啲fortune cookies 嘅预言啦，佢系可能好一啲旧式嘅嗰啲图案喺后边嚟嘅，即系例如可能啲雕花啊，或者可能你旧时嘅一啲瓷砖嗰啲 pattern 摆咗喺印喺个卡片后边，但系咧佢都系咧佢个我估部机嘅原理就系你企上去嘅时候咧，你会令到佢嗰条橡筋扯行咗或者拉咗一边，咁佢咪大概度到你嗰个重量，咁所以当你一日未企稳嘅时候咧，你一上去嘅时候咪会凹嚟凹去， 会有一个咁嘅幅度嘅， 咁个幅度就会影响你嘅磅数嘅大细，就或者磅数嘅高低嘅差距就系咁样咯。咁我谂我嗰次玩5蚊度过咗个瘾，但我细个嘅时候系成日将呢部机咧同另外一部机捞乱嘅。 边部啊？ 有一部咧系有个人头咁样嘅石头咁样嘅，然后中间有个窿，咁你就摆只手入去，你搏同你度个掌纹嗰部嘢。 我 记 得系有，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捞乱。 定系吸低隻手，我冇嘢啦，算啦，你继续。 其实佢有几款嘅，呢部系其中一部啦，就系摆只手，即系话测到你个人咧，咩好动定系唔知咩， 或者你几多岁会死咁样。 咁又 我细个嘅时候咧，对于嗰部体重机同埋嗰啲，例如算命机啦，我俗称为咧占卜机咧，系捞到乱晒，总之觉得你入钱佢就会跌啲嘢出嚟俾你睇。咁我记得嗰部机再细嗰啲喺北角嗰间粤剧戏院咧，即 系 粤剧特朗普嗰度咧。就有玩过嘅，但系嗰个算命机就反而喺屋企楼下个吉嘟岛嘅就玩过嘅。 哦，竟然系啊！ 系啦，咁佢就系摆，又系嗰阵时细个应该2蚊左右。咁佢有个个佢一个石头或者石像咁嘅大圆形，一个月亮石头咁样啦。咁啊一个。人嘅轮廓面孔喺嗰度五官，咁个口系俾你摆只手入去，然后佢就帮你 test 你嘅掌纹。 即系好似 有冇人讲嘢噶？ 好似冇人， 好似冇噶，佢跌张纸 系跌张纸出嚟嘅咋，系啦，咁就有玩过呢啲咯。 好邪噶，啲人会觉得哇好邪啊咁。 系，啲人越批越薄噶嘛啲嘢。 系啊， 同埋又或者去台湾嘅时候就有玩过咯。台湾就再五花八门啲嘢。 系啊，佢哋多呢啲嘢。 我见过有一个好靓嘅喺夜市嗰度系你又系当好似摆10蚊定50蚊台币咁样入去啦，咁佢咧系一个可能夹公仔机嘅大细，咁然后咧佢会有只雀咧喺最尽头嗰度，就会喺个庙嗰度打开，有只机械雀，咁样叮叮叮叮出嚟，然后就喺个 lock 嘅 紙卷，即係籤啦，我哋叫做。咁嗰只雀機械雀咧就會擔其中一張紙，就擔起，然後就跌落嚟俾你，咁就預測你當日嘅運程啦。 即係等於其實有一啲 以前嗰啲靈雀占卜咁樣 咯。係啊，嗰啲係真雀，呢啲咧就機械雀，係啦，容易啲控制。 台灣日本都好多嘅，日本啲神社有時都有呢啲玩。 佢其實佢都好相信呢一啲咁樣嘅占卜嘅。 真係啊！我哋搞翻部呢啲機都好喎。哇！手擺嗰啲夾公仔機嗰啲鋪頭嗰度，嗱我哋寫一百幾廿條啫嘛，呢啲啊，你今日咧就跟人天上啊，嗱你聽日咧就行好運啊，聽日就 係啊，其實寫啲好嘢係會好啲嘅。 而家少咗啦，呢啲嘅機。 嗱我啱啱 upload 咗我個磅數，但係我唔記得咗影個底啊。其實個底有啲嘢寫嘅，但係由於我老花嘅關係，我睇得唔係太清楚。 同埋咧， 我又唔記得咗影低。 我記得呢部機咧，後來咧有個新版本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啊？佢即係應該出現咗喺個江湖度，唔係好長時間嘅啫，就係、是、一部咧，你企上去有個有把聲同你講嘢嘅。佢咧嗱，行埋去， 佢幫你度埋高嗰個啊， 冇錯啦， 係 啦，你嘅身高係160， 唔係啊，佢仲有一句嘢嘅，唔知咩，即係同你 say 個 hi 咁樣啦。然之後咧，我好記得，因為我睇 EYT 嘅時候第一次接觸到嘅，佢係叫你咧，唔知點樣企上個磅，跟住 咪挺胸定點咩㗎？係 啦， 深呼吸， 挺胸企好，唔好 喐， 係啊，佢係咁講嘅。 我記得呢部機， 我唔記得咗，好似阿棒哥上榜試，跟住阿棒哥仲話啊，唔知佢同你講唔該，跟住阿棒哥認佢唔使客氣咁樣噶嘛，好好笑㗎，我記得。 嗰部機曾經啊喺各大嘅戲院嘅售票處度啊，成為旅遊景點㗎。 而家我都有見過最近。 先進嘢係 咩？喺瑪麗醫院嘅婦產科嗰度。 唔係醫院係有，但係佢好似冇有。有嘢噶， 有冇？ 佢 冇 讲嘢嘅，医院嗰啲冇讲。 嗰时候你觉得好神奇嘅，因为嗰个年代又冇咩机械人啊，咩互联网，突然间 讲嘢， 讲嘢几劲啊！你谂下，我哋平时以前搭 lift 啊，点会话俾你知而家到咗几多楼噶？佢叮嘅啫嘛。 系啊， 而家嗰部机咧就好劲啊！佢噏埋你嗰个几多身高同埋几多磅，虽然好大声。即係你全個戲院大堂好似都知你180磅啊，咪嘛咁樣樣咯。 後屘佢直情有，我記得有玩過，佢係計埋你嘅 BMI 嘅，即係我哋嗰啲再後 屘、 有啊。因為其實佢有 你 嗰 啲去咗第二啲， 去第二個。但同埋仲有部機，啱啱忽發奇想諗起有部機咧，佢就唔係嗰啲咩占卜算命或者體重嘢。但我又係細個唔敢玩嘅，去到而家後悔冇玩過。就喺呢個嘅美國嗰個樂園入邊咧，以前有部機喺角落頭嘅。咁就係俾人坐上去嘅電椅啊！ 嚇， 有冇電椅啊？ 好似 有安全帶幫你綁住噶嘛？ 有條帶嘅。咁其實佢即係佢個名叫電椅。咁然後咧， 隻手俾有位俾你擺隻手。 隻手其實你晾上去，嗱，你好似一個帝王寶座咁樣，左右 揸住噶嘛？ 左右扶手有支金屬柄， 銀色嘅咁樣揸住嘅。 咁你揸住個金屬柄入錢之後，金屬柄佢就會開始發電。 電 你 真係電嚟嘅。 我唔知道，我唔敢玩。咁然後佢就會後面咧，就會嗰、那個帝王寶座嘅 iPad 上面咧有好多盞燈嘅。 睇你頂到幾耐？ 睇你頂到個電壓頂到幾多咯？ 咁癲！ 但係其實應該未必係電壓嚟嘅，係咪咧？ 我唔知道啊，但係 係好得人驚 嘅嗰個叫做 嚇親嘅呢個會。 佢嗰啲公仔係即係畫到好似。即係魔鬼啊！但以前 嗰啲德州電鋸殺人狂嗰啲 friend 咁樣。 但係而家可能因為你嗰啲鋪租又貴，呢啲機又維唔到本咁樣，所以就冇咗咯。 都係推銀仔算。 係啊， 唔係咁嗰日我都有咩嘅？咁我近排都會帶啲細路去玩呢啲類似嘅嘢嘅。你知小朋友幾中意玩㗎啦？我哋嗰日啊，擺啲攤位，陣間再講啊，擺嗰啲攤位，我哋三姐都玩咗好耐啦。 玩咗好耐啊，真 係。咁仲有一部咪就係嗰啲。以前我細個冇玩過嘅就係、是、攞個斧頭啊，唔係斧頭錘仔啊， 窩落去打橫窩落去係 兜嘢， 我打落 去 睇佢彈到幾高。你睇翻霹靂火就有㗎啦，阿成龍大哥有卜用個錘仔卜卜㗎。 喂，我想講咧。嗱，我其實咧係早一兩個月咧先係人生第一次玩嘅。 嗰啲個我唔敢玩。 點解第一咧就係啦，冇錯，細個咧就硬係覺得咧嗰支嘢會搏到第二個人啦，即係或者坑翻。 其實嗰支嘢本身都好重 㗎嘛，我驚坑翻自己啦。係 啊。 咁好啦，嗰日由於即係有啲小朋友喺度推波助瀾啦，同埋熱烈打氣嘅關係咧，咁我就試啦。哇，其實係相當之用力。嗱，我嘅意思係咩咧？ 同埋好難搏到好高啊，會輸俾其他人咧，好樣衰啊。 同埋原來咧你。即系我唔知细个你哋有冇试过推圆球啊？ 嗯， 其实推圆球咧，你飞完出去嗰力下咧，嗱，你未见到啲选手会大叫嘅。 系啊， 其实因为咧你 太你有大叫啊！ 我有啊，就系、是、因为点解原来系会激发到，因为咧你突然之间将啲力好聚喺一个位。嗰陣咧，如果你唔係叫一叫或者跳一跳嘅話咧， 叫一跳， 世界咁美， 肌肉會抽筋啊， 會內傷啊，谷翻啲內傷。 係啊，嗰一下咧，原來你係 即係可能我哋好少用嗰套力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咧，你唔慣咧，你會覺得我驚，即係你自然覺得會有一種可能會受傷嘅感覺，所以我都有嗌嘅，咁樣 係啊，係啊，咗出嚟咧，其實爭好遠㗎， 好似係啊係啊，所以我都係打得好差啊， 咁好似又幫到手咧，個氣勢咧，就算輸人都不能輸陣啊嘛，正所謂 冇錯啦。咁啊，至於即係攤位遊戲方面咧，大家就可以上網睇翻我哋嗰日玩嗰啲掟金剛圈啊，我哋冇影到大家。抌彩虹嗰啲系嘛？ 抌彩虹 有噶， 官方嘅摄影师有 系、 哦。 我哋 片我哋就掟圈嘅，但系同埋喺呢度咧，真系要向嗰班咧看守住每一个摊位嘅工作人员致谢，因为真系好攰，你明唔明？即系譬如。你啲人掟嗰啲圈咧，每人十个咁讲先算啦，掟咁系一定系唔中嘅多噶啦，咁然之后就掟到周围都系，佢哋要立翻晒落嚟，然之后又俾下一个玩。 飞晒落地嘅全部。 冇错，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 我觉得好辛苦、啊。 系香港地即系香港呢个地方会有嘅摊位游戏咯，因为你去到台湾夜市咧，佢又另外一种 feel。 冇错， 你美式嘉年华咧又系另外一种嘅。 日本人又系玩另外一样。 系啊， 捞金鱼嗰啲。 系啊，即系嗰啲掟彩虹好香港嘅感觉咯。 系啊， 你有冇识啲人系做呢啲嘢噶？ 我以前有个朋友仔同我一起返暑期工，佢就係去推拎个支扫把去推。 抹窗嗰支嘢。 我好恶过嗰啲人。 佢话唔係，佢话其实我哋嗰时係中七考完呢个嘅 A-Level 之后去搵嘅暑期工嚟嘅。咁佢话呢其实推首先第一样嘢攰系咩呢，你真係要企成日嘅。 係啊，冇得坐。 係啊，冇得坐，你企成日。因为你络绎不绝啦，即係嚟掟嘢嘅人。 同埋要拗系嘛。 佢话。拗咧，其實就唔係好需要佢哋拗嘅，因為通常你見到懷疑嗰樣嘢做咩？經理唔該，經理係啦、 哦， 即係經理會決定嘅。咁、哦、但係佢都不乏有呢啲，即 係經理最辛苦。 係啦，都不乏有呢啲人係會可能就係、是、即係喺度嘈啊，或者食、嗯。我嗰早排同太太去即係樂園嗰度訂，都見到有兩公婆喺度嘈啊，嗰、那個即係個窄界定唔窄界啊，你。Top shot 影落去定係斜咗啊？又要揾人由上面再影多 VR 啊？ 係啊，而家要攞電話影完，同個顧客再對再放大嚟睇啊！ 好煩啊，我覺得係 係啊，呢啲工啊，呢啲即係 唔易做噶。同埋佢話推，同埋另外一個攰就係推咯。其實好即係你推得多，你膊頭好酸嘅。 因為重複動作係 啊，你重複動作好似拖地咁樣拖八個鐘喎嗰時。 係，同埋我覺得但係你即係你作為一個老闆咧，你見到嗰啲人係咁攞啲錢掉咧。你都好开心，哇！钱啊，系咁掉落嚟啊嘛！咁我嗰个过程系相当之有趣。虽然佢哋攞嗰支系我系抹枪嗰支噶嘛， 系啊，抹枪嗰支嚟噶，抹枪噶系啊。但 系 都几聪明啊，用抹枪。最初唔系出抹枪噶嘛，系啊。 定系扫啊？ 我试过见过有藤条咯。 啊，好似系。 fat 咁样咯， 系 啊，有藤条 fat， 但系个效率唔高啊嘛，都系抹枪劲。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一朝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好，咁有校长加埋阿严明熙嘅明天仍要继续啊，转头翻嚟咧就有一个继续嘅访问要听啦，就系咧由啊袁建伟导演，咁啊，琴日咧就讲咗拍 MV 啊，拍广告故事。今日咧有一样嘢同大家好息息相关， 系啊，揿下先， 将会讲下手提电话嘅演变啊，慢慢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蓝田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下个月11号通车，预料来往日出康城同埋观塘市中心嘅行车时间最多可以缩减大约20分钟。运输署预计通车之后可以为分流将军澳隧道3-4成的车辆，署方初期会设立紧急协调中心，调校各出入口附近道路的交通灯转灯时间。跨湾连接路亦都是香港第一条同时具备行车道、单车径和行人路的海上高架桥。当局说当桥上风速达到40公里就会封闭行人和单车径。有居民认为将南隧道能够疏通多年来的塞车情况，又表示会考虑使用跨湾连接路上的沿海环回单车径。亦都有居民说豁免隧道收费可能导致更多车辆进入将军澳，令到交通瘫痪。律师会会长陈泽铭认为大众不需要担心不触国安法，指出需要作出特定的行为才能够触犯罪行，强调要犯国安法并不容易。陈泽铭表示已经向政府反映有国安法的被告人审讯之前得不到保释，还押较长的时间的情况是不理想。律师会副会长汤文龙表示，在上个礼拜的立法会有关会议之中，已经表达对司法机关资源不足，案件排期候审的时间过长，情况不能够接受，已经建议政府多拨款增聘司法人手。另外，对于在南韩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主办机构播错歌事件，本港警方会展开调查。陈泽铭说国歌法是没有域外权力，但是根据过往本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司法互助经验，相信政府可以处理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里和南韩总统尹石月会谈，习近平说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亦都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世界繁荣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中方愿意和韩方维护、巩固、发展好中韩关系，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習近平說韓中有共同利益，需要捍衛和平，希望韓方積極改善兩韓關係，又說若果北韓同意，中方支持尹石月提出的大膽計劃，即是向北韓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換取平壤無核化。尹石月说今后将会为建立基于相互尊重更成熟的两国关系，而同中方的合作又呼吁习近平在处理北韩核问题方面发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到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西方企图将 G20 峰会宣言政治化，加入谴责俄罗斯的措辞，但是俄罗斯坚持宣言要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有别的表述。拉夫罗夫又说乌克兰提出的谈判条件不现实，又拒绝谈判，令到俄乌难以达成协议。他在峰会期间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的时候已经提出有关问题，强调所有问题都在乌克兰一方。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懂得说话。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这样搞法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就会取代艺进课程。DAE 课程监理会主席陈卓希： 课程咧，佢以应用作为一个主向咧，将呢个知识连结应用喺生活啊、工作上边。 立法会议员林振声： 希望政府咧应用学位推动多啲，等啲年轻人知道咧，同呢啲课程都系有个晋升阶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拍波、射波、走篮、抢板，佢通通都掂。MV、广告、电影、电视剧，佢通通都拍过。有请又拍得又射得嘅导演袁建伟。 咁啊，同譬如 artist 嘅合作咧， 我可以咁讲 ，Leon 系好。即係好著緊於自己嘅 MV 嘅，佢覺得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咁其實佢係非常之合作，會大家一齊傾啦。咁佢表演上亦都係，即係你基本上係大家都係，即係好知道大家要乜嘢。咁佢冇佢好好嘅，即係如果你話喺製作上係好 supportive。 但我哋係唔知一年半載期待一次啦。你哋要搞幾耐嘅？成件事又萌芽，到嗰件事今晚九點隆重首播。 以前啊，我谂都两三个月啦。 哇， 以前边有 email 嘅？ 系打电话， 好早期 email 咯。咁你所有嘢要影印， 系 即系而家一个 iPad 搞掂噶嘛？系咪先？你一个 pad 咁，我份文件掟俾你，你咪睇咯。以前开个会啊，影印十几份 PowerPoint， 即系搞好耐。以前真系，你知唔知以前做 production 一间公司可能你10几20人， 嗯， 因为个工序多啊嘛， 系。 而家啲 production house 可能幾個人就搞掂曬， 仲有無數嘅合約啊， 係啊， 跟住你約睇，即係剪咗個 first cut 睇片，又90几人喺度睇啊， 仲要你特登約埋喺幾時一齊播先可以睇到，但係而家你射出去就已經 OK 啦。而家係即係個 camera 拍完，我而家現場可以剪啊嘛， 係。 以前係如果要衝到要個片靚咧，香港帶住啲片去台灣、台北衝印衝， 哦， 因為香港天工。同埋另外一間咧，佢唔係沖得唔靚，但係咧，因為我覺得係啲水嘅問題咯、嗯。因為佢即係香港都係一個電影工業好多，佢沖得好多 喎。 咁有啲嘢咧沖出嚟就會粗糙啲。咁如果廣告要沖得靚咧，其實以前得幾個地方嘅啫。東京嘅 Magica 同埋台北嘅沖印，好少人攞去美國，因為太遠啦。都係呢兩個地方揀啦。咁我哋就好多時攞去台北沖印沖咯。咁你又要帶過去，咁啊搞咗你3日咯。沖完咁啊攞翻過嚟，咁啊摸3日啦。跟住以前咧，仲要有一個 one light 嘅 process， 即係話將個 analog 嘅嘢變做 digital， 過翻 digital 出嚟，咁先至再剪。咁啊剪完之後又要攞個 EDL 又翻翻去，又重新又 cut 底，又搞呢搞到，哇，好複雜。 但你 enjoy 咧，嗱，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就好考嗰個人你本身中唔中意做嗰樣嘢嘅，因為咧。你牵涉太多部门啦，又要对客啊，又有唔同嘅单位啊、制作啊、后期啊，咁一个要好即系 manage 得好好嘅人， 同埋都要好好嘅 EQ 嘅人先做到呢啲工作嘅。咁你落唔落在其中嘅？ 定系冇得拣呢？因为嗰个年代系个 process 系要咁多就咁多噶嘛。 我谂系好落在其中，因为我起点低啊嘛。我哋喺 TVB 出嚟嘅、 哦， 拍 Beta Cam， 拍 Umatic， 哇啲画面都系咁啦，你明啦。咁但系你一去到菲林咧，你就觉得个世界好阔，好大，好多嘢可以做，好靓，啲作品出嚟有呼吸嘅，因为佢真系 analog 一个胶片出嚟嘅嘢，即系视学视光学嘅嘢咯。咁你就觉得哇，嗰件事好美，好美好啊！拍啲嘢出嚟好靓啊！同埋以前咧，我哋拍嘢冇后期嘅，好少后期嘅，即系你真系，我想要够云啊！好啊，你等一下， 系 你真系坐喺度等噶，即系点解我哋要去啲咁偏远咁我哋叫 exotic 嘅地方，譬如去虎跳峡啊，去云南啊，去大理啊，去嗰啲地方，因为嗰啲嘅云啊，嗰啲景象系好 唔一样，同我哋 好靓，即系啲云系好 dramatic 嘅。 嗯， 你就系嗰阵时个制作就系你想要嗰种感觉，你就坐喺度等咯。 嗯， 即系嗰阵时个制作系好浪漫。我又曾经有个朋友导演又去一个地方拍戏啦。由唔识骑马到识骑马咯， 系， 即系每日就骑咗只马嚟，唔啱啊，咁就走噶啦。 而资源上又容许到你系咁样做嘅， 系系系， 即系因为嗱，而家呢个年代边有咁浪漫？导演得啦，我哋后期加啦，即系以前话啊，等三日。或者这个 shot 不得回去拍，而家是不可能的嘛，以前是得的。 即是如果讲得深入一点，其实有少少关经济学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讲的 product life cycle 是很短的。即是你可能出一个 product， 它三个月之后已经没什么人想要了。但以前一个 product 可能行好远的嘛。 是啊，是讲得啱。 即是你可能一个 product 可以玩一年的。 首歌都是啦。 首歌都是啦。即是你很多东西都可以玩长的时间的嘛。即是所以个投资即是不是即是那个商家就愿意投资多啲嘢落去咯。咁而家你见到电视广告好多都系卖货为主咯。 系 咪系少好少咗好多我哋叫做 corporate branding 嘅嘢。 系卖个 mood 啦。 卖个 mood 啊。 lifestyle 啊。 公司形象啊。 以前好多广告都系卖个 mood 呢好好睇嘅，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忆犹新。 因为以前嗰个 corporate identity 系钱嚟㗎嘛。 嗯 系咪 即系个品牌嘅嗰个打造系。 即系唔系卖广告啦，譬如你和记是一个品牌来的，即是他跟 Leon 合作的品牌，即是1010又是另外一个品牌来的，他们那时候很看重这些所谓的 corporate identity 的东西。 都是的，即譬如 Leon 搞了即个和记那么久的一个时间，这么多的广告，但是即他不会很明显地，嗱，你睇下呢个网络几劲，即系佢唔会有呢啲说话，完完全全就系一啲爱情故事，令到你睇得好投入，同埋你觉得好浪漫咯件事。咁但系对个品牌又有另外一个嘅建立。 我当然啦，即系以前大家都千方百计嘅，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哇，嗰阵时真系黄金年代啦，如果电信商嚟讲， 系我都好期待会有啊下一集佢又讲咩咧咁样。 一出一部新机，大家又会去追啊，新嘅 call 机啊。 因为嗰阵时个。叫做咩一个 product 嘅 differentiation 大，即系每个产品同每个产品之间嘅差异性大。你谂下，即系譬如 Sony 出一部机，咦个样系咁样嘅，拨起个盖先听点，跟住 Nokia 又系另外一个样嘅，即系部部机都唔同样噶嘛，系嘛？ 啊 ，Motorola 又咩招啊，咁样 招啊，接机啊，龟啊，乜嘢都有嘅。而家部部一抌落去，喂你噶呢部电话订， 系 冇差别嘅而家，即系你做咩要打广告啫？系咪？啲嘢都冇差别嘅，但以前唔系。我因为个 product feature 系好唔同，即系谂晒计啊！我呢个人工工学 系啊系啊，工学啱啱好，兜住你咁样就最舒服啦。咁样 咁你就好多窍可以谂咯。但系而家你一块板咁谂咩啫？你嚟去都系话我 camera 好啲啦， 系 几多像素， 啱啊，净系 几快啊， 我 video 好啲啦，啊咁个 form factor 系咩啊？冇 form factor， 大家都系一块板咯。咁你有咩好卖啫？你睇啲广告，你睇 S 字头嗰个同 A 字头嗰个，其实差唔多嘅啫。即系你讲 function 嘅嘢。 同埋大家可能系着重嗰个机入边嗰啲 content 啦，而家即系譬如有咩 app 啊， 系 有几大嘅，有啲 app 啊，系容量啊，就好少已经系讲紧个款啊。 系啊， 咁你手机壳你自己喺外面买噶嘛，所以嗰个年代就可以喺你哋创作上更加 天马行 空啊， 好多啊，好多嘢可以玩嘅，即系接机点样揈出嚟有型咧。 是 真是开心的一个年代。你除了拍和记系列之外，你就没有掂其他品牌 的。没有 直接拍这个。哇拍了几年了其实你。 都跑咗四五年嘅嗰阵 时，就斋系 run 呢个 project， 就系斋系 run 即系和记咁样。其实都系大家分开晒嘅，即系譬如嗰阵时有个系黄维基先生嘅台啦，就用无面超人嘅咧， 记得呢件事嘅，都系玩得好大嘅。 跟住有 Orange 啦， 系 讲创意噶啦，系好讲 idea。 哇，你唔讲我已经失去咗。 仲有好 smart 嗰个啦吓。 系好 smart 嗰个啦，嗰、那个又另外一样嘢啦。每个品牌嗰阵时竞争，因为嗰个利润多，所以大家嘅竞争好大。啊，你出呢、這个，我劲过你咁样，咁就好好玩咯。 系，同埋大家都好期待，即系譬如嗱，嗰阵时纸媒都好蓬勃啦。咁纸媒就先公布先，今晚九点翡翠台 M V 系啊，有个 新一代阿 May 啦，登场就连埋嗰部新机，大家几样嘢睇啦。嗱，又睇明星，又睇 Leon， 又睇 古仔， 然后又睇嗰件新嘅货。咁然后跟住就听日再排队买上台㗎啦嘛。嗰、那个成条链啊，成件事就係真係嗰个年代嘅蓬勃囉。即係而家其实真係冇咗呢样 嘢。嗰阵仲係要卖头版广告嗰下嘢。 份份报纸都系喎。 系啊， 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真係。 咁你哋做导演咪好开心啊嗰阵时。 好开心㗎。 开心。所以你淨係做一个公司都够啦。 通常都是做一两间公司 集中地去处理， 即系譬如你系其他，譬如楼盘嗰啲都唔关你事噶咯，即系纯粹系拍和记就和记噶咯。 楼盘都有少量嘅，咁嗰阵时唔净止和记噶嘛，佢哋仲有自己电话品牌独立，自己仲会拍广告噶嘛。即系你譬如Motorola 自己会拍广告 ，Nokia 会自己拍广告，跟住仲有边间 ？Sony Ericsson， 仲有系。嗰陣時真係百花齊放，嗰陣時連 Bosch 一個出電鑽嘅公司都出部電話，即係你諗下，中國即係多到咧，即係嗰陣時做 telecommunication 係好好做嘅。 我信我們有心，總可以解開這段殘局。我信我們困境，總可以克服。如何容易这万年寒冰让信念未及麻木微笑着说句话随时可得到温馨的接触我信我们有对质都总会有体谅我信我们也早有着梦想各有眼前那山水悠长怎么可以去遇上求你也会原谅平时仍然做梦之上若我情未够深但我长情能察过天地人有时那刻够深，与我长情无悔，我的亲人，随传随见也不悔恨，不教你担心。纵使隔在两地，我未隔住我的心，能及时现和实也太侥幸，那一刹温暖感也至少没遗憾。我信我们有对质都总会有体谅我信我们也总有着梦想各有眼前那山水悠长怎么可以去遇上求你也会原谅平时仍然做梦之上但我长情能擦过天地人有时那刻总会慰问不算太不幸若我情 弥补，只好让我醉，燃烧我有的泪与我的泪，可以去赎我的罪。长情能擦过天地人，有时那刻总会慰问，不算太不幸。分别管远或近，与我长情无悔，我的信任，随传随见也不悔恨，不教你担心。纵使隔在两地，我未隔绝我的心。能及时要和实也太侥幸，那一刹温暖感也至少没遗憾。 咁你做咗几年啊 ？Toto 又系广告啊？哇，广告我谂下先，差唔多做咗13年。 我做咗13年， 咁耐 广告做咗13年， 即系亦都见证住个成个兴衰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咩事开始？即系大约系由咩个阶段开始？呢、這个行业亦都开始走下坡咧？系咪同有冇同网络有关系咧？ 网络非常之大的关系，同埋即系数码化咯。数码化之后咧，其实就系开始大家用相机嚟拍片嗰时咧，就系对我哋个行业最大嘅伤害。 哦， 即系其实我哋叫嗰、那个叫入门嘅门槛咧低咗好多。 系， 因为如果你大家都接受数码机嘅品质嘅话咧，其实你拍同我拍嘅分别唔系好大。 嗯， 即系除非有啲好特殊嘅技巧，譬如你讲故事嘅，咁嗰啲人就会可能会抽咗出嚟。但系如果你普通卖货嘅嘢咧，其实边个拍都一样，因为以前就系个最大嘅鸿沟就系咩？就系、是、你去唔去到拍菲林啊嘛。你拍唔到菲林，你就上唔到最 top 嗰几个。咁你拍到菲林就可以上到最 top 嗰十个八个咁样。但你拍唔到菲林，就永远系下游嗰啲啦，就系、是、拍即系类似宣传仪嗰类咁，或者啲比较平嘅嘢。咁但系当你数码化之后咧，佢将呢个鸿沟删咗咧。 哦， 所有人都做紧差唔多嘅嘢啦。咁、大家都用嗰部机啫，系嘛？争少少啫，咁客户唔会理噶嘛，系平几廿万、你点拣啊？ 咁同埋对你哋最大嘅冲击就系你哋焗住要开始褪翻落嚟， 系啊， 即系你哋冇菲林用啦， 哇，好失落啊！ 其实接唔接受到噶？ 接受唔到噶， 即系到而家都唔得。 而家我都好渴望有部电影可以拍菲林噶， 啊，大家话啦。 但系咧，即系嗱，讲真，我哋普通人未必会睇得到好大嘅分别啦。咁但系你哋嘅眼望出去嘅时候，菲林同 digital 啊，系咪即系用手机拍咁讲先算啦？其实个分别系好大好大噶，系咪？ 非常之大。你只要你晒一张相出嚟，同你个电话睇一张相系两件事嚟。 嗯， 呢、這个晒出嚟嘅相系有质感。 嗯。 有即系个景深系好靓，因为佢真系光学嚟噶嘛，即系佢系好似你只眼咁样，有一个影像打开个快门晒落去个底片嗰度，就好似你只眼接收嗰样嘢。但系 digital 唔系嘅 ，digital 系一个计算嚟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一啲而家开始已经差唔多叫做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或者 computational cinematography。譬如间公司系出啲 camera 系唔使对焦噶，吓你怎拍啊？拍完之后就翻去拣 focus 咯。 是真系出咗噶， 出咗啦、 啊，真系出咗啊！咁大件事， 出咗噶啦。咁系啊，好多呢啲即系新嘅技术系，即系当然喺我哋嚟讲，我哋觉得啊，而家呢啲 digital 画面我好唔中意啊。但系喺新一代嚟讲，呢、這个就系新一代嘅美学咯。佢由细到大睇呢啲啊嘛，你俾翻菲林去睇，系咪真系接受咧？我唔知道。但你睇而家嘅文青咧，就个个都走去影菲林，佢哋又追求翻嗰种感觉咯。 嗱，嚟到呢度咧。都未聽翻之前你嗰個電影夢噶嚇，嗱，即係當然你攝到少少就係、是，譬如你用菲林去拍一啲 MV、一啲大 project 嘅浪漫愛情故事，但都未去到拍一啲 drama 電影嘅嘢嘅，因為喺第一集嘅訪問就講到咧，其實 Steve 中間咧嚟翻翻去就係讀電影嘅，咁係大約係咩時候去做呢件事咧？ 我諗差唔多去到我2006啊。 就是同呢个广告即是由菲林开始买走返落去啊 ,Analog, 偷山咗。 啦嗰、个年代。 又未系又 未系嘅。 嗰度我系失落啫、 啊、 即仍然有生意做嘅。 喔、啊、系。 都唔错嘅做。咁但呢我就嗰阵时就即其实电影一路都系喺个脑里面萦绕㗎嘛、 哦、 即你一路都好鍾意睇戏啊好鍾意。嗰阵时广告都拍到一个阶段啦，即自己觉得都好似又好似 TVB 咁啦，去到嗰个数你都好难再突破啦、 嗯 啊，即系都系嗰个 budget 啦，咁你即系做到尽啦，都系咁样啦。咁你可以做乜嘢呢？咁我就翻翻去电影梦嗰度，咁啊写第一个剧本啦，写完出嚟， 自己覺得好勁啦，咁當然就係冇人知道你寫乜啦。其實你冇受過呢個訓練，即係你拍 MV， 你拍廣告，其實同講故事係兩件事，係完全係兩件事嚟。即係你有影像，但係你冇講故事嘅能力啊嘛。咁嗰陣時就下決心就停咗廣告嘅工作，就去英國讀咗一個 master， 就係 script writing 咯。 咁你讀咗幾耐啊？ 年半到啦， 即係去咗嗰度咯，即係完全停止所有工作。 係啊， 哇！其實你都好有決心喎，導演。 唔係好傻啫。 哇！喂，嗱呢啲咧，即系喺我哋呢一堆咁嘅人口中，就成日都讲嘅。 嗯， 啊，如果可以啊，去唔知 New York 定系 LA 读个电影嘅 degree 就好啦。咁啊，十个导演有十一个都系咁讲嘅。咁但系真系冇乜几多个， 真系能够助言起 嗱，仲要记住嗰阵时唔系你啱啱出道，已经系一个成咗名嘅 develop 咗 嘅导演嘅广告导演又好 ，MV 导演又好啦。而你再想去另一个层次。而你又真系停晒啲嘢，就走咗去英國讀書。 系， 哇！咁學唔學到嘢咧？ 學到。咁啊，呢個點解我會咁樣不停咁轉咧？其實可能同我細個土匪嘅性格有關。 翻返去土匪， 或者係我有呢、這個專注力缺失症咁樣。 係 係。學唔學到嘢學到啊？因為其實讀書，我覺得佢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好短時間之內將所有嘅知識系統一次過俾曬你。 嗯。 即係我喺英國，我好多年冇讀書啦，已經差唔多40歲啦。當年去嗰陣時。第一个礼拜，两本书，分两组睇晒两本书，两本书加埋我谂500多页啦。喂，好多年冇读过书噶咯。 系， 啊，仲有之前系考 ISO 啊，即系考个英国嗰个英文试。 系你要考咗之后，你先可以去到。 我心跳到啊！ 即系等于你去 重拾翻嗰 个 SAT 嗰啲系嘛？ 系啊，哇，考英文试啫嘛， 即系 TOEFL 咁样。 谂起都惊啊！ 出嚟嘅手震到啊！真系惨过炮嘢， 仲惨过皮上 起 唇。 真嘅原因系咪因为你会觉得我得一次机会嘅，就我呢次衰咗就唔掂啦， 唔系啊， 冇机会啦， 唔系得一次机会，而系嗰种考试嘅压力咧，系 OK 吓， 太耐冇承受。 我以为你谂住，如果万一真系考唔到嘅时候咧，可能我嗰阵火会拨咁样咧，就 都有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因为你好耐冇考英文啊嘛，咁你重新再。又读书又 呢个系我唔去做呢件事嘅原因。 好在你以前读晒科啫，因为对得英文多，你要 pick 得翻又会比较 容易 啲嘅，系咯。如果你读数就大件事。 吸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记。 真係一定要局中人先解釋到啊！即係譬如點解冇咗呢類型嘅廣告啊，或者而家唔會再咁樣去玩一啲咁大規模嘅拍攝咧？咁啊 ，Steve 講得好清楚啦。我都冇問一條問題，就係、是其實仲有冇可以翻轉頭嘅機會咧？我相信阿 Steve 又答話翻唔到轉頭嘅。你睇下你部手機同我部手機擺出嚟，都係差唔多啫，係嘛？ 真 係。係咪啊？ 真 係係咪啊？都係差唔多啫。咁啊，一陣間咧翻嚟咧，繼續有袁劍偉導演嘅訪問，就講下佢去外國嘅日子啦。 为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新冠病毒感染群组，暂停国际邮轮靠港。行业团体近期制定预防疫情扩大的指导方针，包括要求 95% 以上的乘客接种两剂疫苗，以及所有船员接种三剂疫苗等，促使相关部门决定重新开放。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1119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五个人死亡，单日确诊数字是自9月14号以来再次超过10,000宗。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贫穷是会给了你很多限制，但是在个限制当中，你都可以寻求一个你自己的机会，就不可以被贫穷完全限制了自己。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再睇一睇社交媒体 Facebook 咧嘅母公司 Meta， 佢哋去炒人嘅时候点样可以讲得得体少少咧？今日我哋讲嘅一啲句子咧，就系咧呢间公司点样去多谢一啲被炒嘅员工，点样可以咧讲得令到人咧冇咁觉得恨憎啦 ？OK， 佢话 This is a sad moment， 系一个咧好唔开心嘅时刻嚟嘅 ，and there's no way around that。To those who are leaving,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everything you've put into this place. 对嗰啲咧要离开 ，leaving, not being fired. To those who are being fired, 唔会咁讲，系 to those who are leaving， 听落去咧就好似对方做主动咁样。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everything you've put into this place. 要多谢你咧为公司所贡献嘅所有东西。We would not be where we are today without your hard work. 如果冇咗你哋努力的工作呢，我们是不会达到现在这个成果的。We would not be where we are today. Where we are today, 这个 noun phrase 就是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And I'm grateful for your contributions, 是呢非常多谢你们的贡献的。这样。那整封信最后那句呢也是再重复一次了。他说 For now, I'll say one more time how thankful I am to those of you who are leaving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to advance our mission. 再来一次感谢各位要离开的人，去令到我们这个目标呢向前进发的一些贡献。听下去都算是得体的。今天萧叔叔的英文写作课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星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 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带大家到季前赛的导演袁建伟。 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知有多挂念你。虽说有心锁重门，居然每夜没防备，就像黑房的某地，永远分个位置等你。 一个礼拜就睇嗰五百几页嘅书，然后点啊？拍出嚟啊 ？present 咯，两边 哦， 一人一边就出去做 presentation， 系即系咁 intense 嘅。你嗰啲同学仔系咩人嚟噶？ 咩人都有，有专业学生啦，德国嘅专业学生啦，即系佢呢世都唔会做嘢噶啦，不停咁读书。 哇，真系好啊， 好中意啲朋友啊， 呢啲真系。 德国好多专业学生，因为读大学唔使钱噶嘛，仲有政府 grant 噶嘛。咁跟住有哥伦比亚人啦，有英国人啦，亚洲人好似得我一个，有一个美裔嘅印尼人，咁啊都系好少学生，因为 master 都系十个八个都。 佢哋嘅年纪咧， 有啲大过我添。 哦， 专业学生我大过我嘅，有啲就好细个，即系一读完个 first degree 就即刻读 master。 嗯嗯， 所以个差别好大。 咁你同同学仔之间嘅交流多唔多噶？ 多，因为你都系好多讨论嘅。哦，即系你如果你读即系 scriptwriting 呢啲都非常之多讨论。 嗱，当然啦，如果讲到嗰啲心法啦，学写剧本嘅几多门嘅嘢，就可以讲十集啦。好啦，嗱，你觉得最受用嘅系咩咧？嗰年几时间？ 我谂最受用系停低晒所有嘢，俾你时间思考咯。 你好劲，你系好专注嘅嗰只人嚟噶嘛？ 系啊，你停低晒所有嘅杂务，乜嘢都冇，咁你就净系 focus 喺写剧本嗰度。 最精华嘅自己就放咗落去。 嗯， 咁你就去即系去吸收咯，疯狂吸收咯。 系、 睇戏睇戏睇戏，喺一个大学嘅 library 好多戏咧，系你呢世都睇唔到嘅。 嗯， 可能喺影展出过一次，就从来都冇公映过嘅。咁但系。大学嘅 library 就会将呢啲系一个好似书咁咯， 系 佢就会保留咯，咁你就会睇到一啲好珍贵嘅嘢。 哦，咁你亦都系狂睇戏咯喺嗰段时间，就好似当年你喺学店嘅时候， 冇错啦， 生活一样啦， 另一个学店 有冇喺嗰段时间写剧本啊？ 有， 有冇啲系后来出现咗嘅？ 出现唔到， 出现唔到嘅， 系好幼嫩嘅，仍然系，因为我都系半途出家嘛。 嗯， 咁嗰阵时练嘅剧本都系好幼嫩，系翻到嚟一路就系咁写咗好多个，即系你。在我拍《暗色天堂》之前是写了都好几个剧本出来。 是。那你这个 trip 呢，那你去的时候你会跟身边的人都会讲啦，就是因为你停晒所有工作，有没有人泼你冷水？ 有。 Steve, 不是吗？ 是啦。 回去拍广告就好咯。 因为其实这件事有少少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嘛，就是如果你是不停地在做来做去都是咁上下又去不到一个某一个水平，那你想再进修自己的大家好明咯。但你已经有很多东西揸手了，叫做即系所谓啦吓，啲人泼你冷水嘅时候，咁你又会点咧？ 泼我冷水就系我觉得啊，我好似争咁啲嘢咯，我觉得自己系缺失咗啲嘢，缺失乜嘢就系可能我真系好中意讲故事咯。其实我拍广告嗰阵时候都觉得好想讲故仔嘅，咁但系嗰个讲故仔就自己以为系讲故仔，其实唔系讲故仔咯。 哦，你唔觉得系讲故仔？但系我哋真系睇紧故仔 嘅。你系啊，但系一个好短嘅故仔。 系三十秒啊，一分钟啊咁样。 即系你一个短篇故事咯，即系 满足唔到你， 满足唔到我。 嗯， 即系。咁就去要写一啲更即系更长、更可以讲到人嘅嘢咯。 嗯、 即系譬如你讲短故事唔系唔得，咁你海明威都好劲嘅。咁最劲咪嗰个六个字嗰个故仔啊嘛 ，Baby shoes never wear， 跟住 for sale 啊嘛。 系 咁咪一个故仔啦，系嘛、哦？即系你屋企个 B B 准备出世死咗，跟住买一对鞋。 嗯， 即系几劲啊！即系你可以去到咁短都得。咁但系呢个系即系差唔多系广告嘅形式咯，但系我去唔到我想做嗰、那个即系荡气回肠 feature 嗰种咯。 嗯，睇两套阿 Steve 嘅电影作品啦，季前赛唔好计啦，季前赛就系 剧嚟嘅，剧嚟嘅， 暗色天堂又好啦，或者死因冇可疑都好啦，其实都有一啲人性嘅嘢。其实你自己个底系咪想拍呢啲嘢噶？ 我想是心理学的影响、哦啊。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去翻一些潜、意识的东西、 嗯。 究竟你的潜意识是做什么呢？这个是即是我哋个老祖宗啊，弗洛伊德交低嘅嘢嚟噶嘛，即系你心理学系入门一定系弗洛伊德噶啦，跟住就系阿荣格咁样，呢啲都系讲潜意识嘅嘢。咁好多时候你都会翻翻去你最深刻嘅学习嗰阵时咯。 咁所以喺你构思咗嗰堆剧本啦，冇拍嗰啲，其实好多都系有呢啲嘅元素喺。 有，即系譬如喺大学嗰阵时写嗰个故仔就系作家自杀团咯，就讲一批作家个个都好霉噶啦。咁有个富商就话，不如你一齐自杀，我哋做一件好大嘅事啦。 个富商真系得意， 佢都几得意喎。 系啊， 系咪要人记得佢咯？即系个富商要有 legacy 咯。 系 即系要系，即系佢唔满足于我个名字净系摆喺个小学上边咯。即系我唔满足于我个名字净系摆喺个大学嘅大楼上边咯。我要全世界记得我。 系 咁样。 哇！呢啲古仔真系吓，鼓励唔到吓， 鼓唔到噶，系好得意嘅。即系嗰阵时。同埋，因為喺嗰個氣氛下，你係可以諗好多奇怪嘅嘢、 哦嗯。 你冇負擔嘛？你唔係商業製作嘛？我便毅然別了你，為何淡然沒悔意？你心裏既要我離開你，莫再扮演傷心的女子。回頭凝望你，總感覺欠缺以往風姿。陪着你，凝山恋千百次。黄色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想想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如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我里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情意。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如是者就年半嘅时间啦，又翻嚟香港啦。 去欧洲玩咗半年。 我仲玩咗。 咁好啊，啱啱好两年咁样嘅。 嗰时你未有负担啊，系嘛？即系未有，即系未有小朋友啊？呢啲咪就系冇负担咯。嗱，即系而家讲啊，读书啦，不如去边度读？嗱，其实你一翻翻屋企，咦，有小朋友、 啊， 已经唔使谂啦。 阿女喊肚饿咁啊。 系啦，咁你已经停咗喺度，即系唔好讲。首先钱啦，时间啦，同埋你要离乡别井呢啲咧，就其实真系要，即系个 cost 好大嘅。对于我哋而家呢啲做咗爸爸嘅人嚟讲噶，但你其实即系可行嘅，就系喺嗰段仲系未孭嘅包袱上身之前，仲可以做到，即系上到呢个尾班车。 所以我觉得唔做就冇噶啦。即系你唔做就， 仲要去欧洲玩埋半年添。 系玩埋， 你又好啦。好啦，咁翻嚟香港啦，正正式式就由头再嚟过咯。 系啊，由头再嚟过。我就当年翻嚟都好庆幸啦，即系都有啲广告公司都继续揾我做嘢。 系 咁就，但系入电影嘅门咧系好难。即系真系隔行如隔山嘅，即系其实我真系好中意整蛊自己。我第一次就系 MV 转广告嘛，第二次就系广告转电影啊嘛，好难，非常之艰难。其实你冇第一步，你都知啦，系基本上都你都唔使旨意，禁制，即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边有首部剧情嘅啫， 冇 首部剧情嘅，即系你冇机会嘅，其实，你冇办法去证明自己做得到咯。 而去到嗰个年纪啦，或者咁讲啦，你又冇理由走翻个片场去做 PA 噶嘛？ 你 各样原因咧，人哋都唔会请你啦， 唔会请。 即系咪知你？喂，唔系嘛 ，Steve， 唔好啦，即系你系嗰个导演嚟噶嘛？你冇理由走翻去做 PA 场记噶嘛？ 冇噶。 咁所以呢个等待时间要有几长啊？ 哇，等我好耐啊！我谂系二零 玩下手都七八年。 哇等七八年。 对啊。 咁要一路灌溉住啦，即係拍广告。 对啊，跟住一路写剧本。 写剧本又灌溉住你嘅生命。 对啊。 就继续去等一个电影嘅 project 出现。 等一个机会 咯。咁直至到暗色天堂。咁呢件事点发生㗎？ 暗色天堂系嗰阵时阿 Cancer, 佢有个。 周梅岩。 周梅岩。佢有个舞台剧上，咁我哋就去睇。就系、是、法文。咁我睇咗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就系我想讲嘅，即系叫做非线性嘅讲故事方法。咁我就好想讲呢件事。但系就因为佢个题材系基督教啦，讲个牧师有事啦，其实系搵唔到投资者嘅。因为当时我对商业电影嘅敏感度系好低，即系我唔知道乜嘢系商业，乜嘢系唔商业。 但你又廣告喎、 啊，係咯，你廣告其實你唔係應該有， 係兩個 market 係唔同噶嘛，即係廣告其實我唔使面對觀眾嘅。 啊，咁又係喎，又真係喎、啊。 同埋再加埋你嗰陣時未有 social media， 冇， 即係唔會話你嗰個有冇搞錯啊？你講乜唔會有機會噶嘛？ 冇㗎， 純粹係個客話俾你知得唔得？ 或者 agency 中唔中意你咯？ 係， 即係中唔中意你個 work 咯？係、你做出嚟嘅嘢係咪到個水準？ 嗯、 即係當時好單純好多，我唔使點會面對觀眾。 嗯， 即係我佢受唔受歡迎我都唔知嘅，因為。受唔受歡迎係個客賣唔賣到貨嘛？ 係係 賣唔賣到貨同你個廣告又唔係有直接嘅關係。咁、 嗯、 所以我對觀眾嘅敏感度係唔高，所以第一步係即係咁嘅劇本揾鬼頭咩？ 咁你點樣咧嚇？即係你係同阿 Cancer 傾先啦，定 係 點樣樣？ 同 Cancer 傾先嘅，咁跟住就後來就係、是、我太太啦。 啊 跟住就學友好耐之前認識咗㗎啦，即係拍 MV 嗰陣時認識啦。咁就因為呢個認識就咁多年嘅之前嘅緣分就現在就，就而家就大家發揮效用咯。啊，咁啊俾個劇本去睇，咁佢就中意，咁啊水到渠成。 哦，咁樣就開始哇，咁係咪超爆開心咧？第一步。 哇，開心到唔得了，都等好多年喎，真係唔係講笑，都等我好多好多年。 但係個過程咧，即係成個工作嘅嗰個過程，係咪如你想象中咁上下㗎？ 咁你第一步你唔会好多钱㗎啦係咪即係无论你之前做嘅咩你喺广告几咁成功拍咗几多大片其实佢唔会睇嘅即係所有拍电影嘅人都唔会理呢啲嘢因为你广告同电影係差太远 啦、 即係所有技术其实係两个技术嚟拍 MV 嘅人拍唔拍到广告唔一定拍到广告人拍唔拍到电影我諗大部分都应该唔得咯。 不如你简单讲下、即係可能收音机旁边嘅观众甚至我都唔好知啊咪又系个 shot, 咪又系呢个 shot 做嗰堆嘢咯你画咗 storyboard 㗎嘛好啦或者一个广告导演要跳去拍电影嗰、那个艰难喺边度呢 嗱我讲一个最简单嘅分野啦即係如果你讲广告我哋基本单位呢系讲一个镜头嘛。但喺电影里面呢其实喺我的角度呢基本单位唔系一个镜头系一场戏咯。咁已经两件事嚟㗎喎系咪先咁同埋广告嘅佢个所谓嘅表演 ,acting 嗰个 range, 第一佢唔会有咩内心戏。即係广告好单纯嘅即係其实都系开心啦第二个表情都系开心第三个都系再开心啲。即係好多时都系咁样即係好基本嘅。咁或者有啲唔同得意啲搞下笑啊做嗰啲但嗰啲都唔可以你唔可以当佢系一个喜剧啦。你睇一个广告你唔同睇一场戏喎。你睇一场戏系有入有出你唔使卖嘢。 会牵动到自己情绪。 系啦牵动你嘅情绪。我点解因为你戏系讲我哋两个人啦我同你点解要做一场戏因为我有啲嘢喺你度我想要你有啲嘢喺我度想要。系咪一定系咁㗎啦因为冇戏做㗎嘛我哋两个坐喺度望住对方就一场戏。系咪譬如即系譬如你想要我屈服我想要你 妥协 妥协咁咪戏囉。 第二广告就真係可以拍两个人坐喺度㗎嘛嗰场戏就係喺个天山度两个人睇日落咁又一场戏唔解释㗎可以。 记得笑 係开心。 开心记得笑。咁你其实係两个唔同嘅技巧嚟㗎嘛。 係 咁你话我嗰时我如果你嗰时话俾个机会我拍电影我一定死嘅。我都唔知点样 handle 个戏。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撑下去。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 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很想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怨恨。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直掉别愁各一堆，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怨恨。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 或多或少都可能是啊 Steve 导演的心情啊，咁啊当年咧就等咗好耐啦，即系等你等到我心痛啊，咁但系最后佢等到张学友， 系咯，我哋等咗好耐都未等到学友， 都未等到学友， 唔系我哋等到嘅系咩咧？就喺走廊同学友影咗张合照， 系 系啦， 系咁多啫， 系咁多， 我哋都仲未等到，我有好多同张学友等嘅歌喺度嘅， 因为咧我哋个中间个过程喺呢十年里面啊，喺呢度咧我哋又可以讲一讲，喺呢十年里面， 系 我哋分别咧系等到学友开演唱会。学友出国语碟 系拍新电影， 但系都系等唔到学友出， 冇错。 唉， 一哥就靠你嘅，接系啊 ，OK， 系啊，阿一哥帮我做多啲嘢， 系啦， 我哋一定要得到。 听日咧，阿袁导咧就会讲下，即系同阿学友合作《暗色天堂》啦，同阿秋生哥合作呢个《死因无可疑》等等啦，亦都会讲少少家庭嘢嘅。咁啊，听日拉屎一集啦，我睇下佢而家嘅境况系点样样啦。但我真系佩服嘅，即系嗱，我其实本来一哥咧就系喺我哋在座当中啊。啊，其实梁丽勤都得嘅。 咩啊？ 最大嘅机会 抌低 抌低晒啲嘢，远走高飞读一个唔知乜乜课程翻嚟。 阿一哥唔得啦，而家 而家唔得啦， 唔得啦， 你最后嗰班车走咗啦。 估唔到咪，估唔到咪班车咁快嚟啫。 旧年呢个时候都可以话 系啊， 我谂住去小弟啊，谂住啊， 去台湾读个书啊， 三日咩四夜嘅体验课程， 三日四夜都仲 OK 嘅， 系啊，而家都仲得嘅，迟下就唔得啦，迟下两日一夜都有啲问水。 有冇谂过噶？即系 有 年轻有为， 旧年有谂过去读书嘅， 系咪啊？ 有一个 装修咪 有个课程系睇中咗嘅， 系咩啊？ 一个叫台湾民间宗教课程嘅， 系 咁就睇中咗，咁同埋佢有个年龄限制，你知。可能我 就是剛才那些嘢雀飛埋嚟钳嗰啲嘢嘛， 佢設計嗰啲機啊，係啦，咁跟住之後，但係就即係 幾耐㗎？讀幾耐啊？ 兩年咯，真係一個、哦、真係一個全職嘅，即係 full time master 嘅課程嘅，係啦，咁但係就。 唔系你有冇部署过嘅先？之前 我有睇过佢相关，即系例如可能你要有翻相关嘅学历，你要读过啲咩，你先至可以再去进修去到嗰位。 但你只不过系喺一个叫做了解嗰个课程嘅嗰个阶段啫。 但系要搵食啊嘛，为世所逼。 哦，唔系咁 要几多钱？你有冇研究过当年？ 哦，都系早一两年前睇过嘅咋。 咁即系几多钱啊？ 我谂那个课程唔系特别贵，但系你连埋当地，我估你计埋啲生活费啊、食住啊，可能一年都系100,000元以内。 咁少？ 因为台湾台币可能个平啲，个生活即系纸水低啲啩， 即系 所以唔系特别贵。 一个月几千蚊。 系啊，唔系 唔系，其实你譬如揾屋啊、衣食住行嗰啲咧，你可以自己削减嘅， 系真 嘅。 你当100,000元一个月嘅啫，其实都系拉匀，因为佢有啲可能有啲宿舍啊、有剩啊，咁所以唔系特别贵嘅。咁但系真系放唔低一啲嘢，咁就冇去到咯。 如果你放得低嘅， 或者你放低咗一啲嘢，所以又放唔低啊？ 唔系啊，嗱，以阿一哥呢啲长袖善舞嘅，可能喺呢度放低咗，喺嗰边攞翻起咧。 第时又可以同个细蚊仔讲，唉，爸爸为咗你啊，放低咗一啲嘢。 系就系、是、你咯，你早咗嚟啊嘛！ 但系为读嚟做乜咧？ 我自己对于 兴趣嚟噶嘛， 学海无涯啊，为近视岸。我成日觉得人要学读多啲书，回馈下个社会。 你有冇 你嗰啲民间咩宗教回馈啲咩咧？ 我系一个单纯嘅学者嚟噶咋，冇咩其他。 你有冇？唔系你读之前读完嗰个宗教嗰个咧，你有冇回馈社会啊？ 我有 回归， 我都行人都去添下香油嘅， 系间唔中咪睇下有冇机会上去广东广西讲下咯，系啊，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系我哋今晚啊 回馈翻大家， 系啦，特备节目啊，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星期四会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充分俾佢同唔同人士，包括商界代表，说好香港故事。佢亦都希望利用今次机会，争取相关国家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说，会向所有接触到的人士展示香港有活力，动起来，在国际舞台展现光芒，充分介绍香港既有中国优势，亦都是全球优秀的城市，争取他们在香港建立基地，大展拳脚。他又说，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香港在多方面有新的发展，除了巩固固有的优势，亦都有新兴的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更加有吸引力，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之下更加有优势。李家超说，亦都会带领超过20人的贸易代表团招商引资，介绍香港的优势。今期居屋一共7个项目，今日拣楼。第一个拣楼时段在朝早9点开始。位于乐富的房委会客户中心门外已经排起长龙，包括抽到首轮拣楼号码的市民。第三次入白表申请的刘先生说，希望买到300至400尺单位给一家三口居住，形容香港人要用一生的运气去抽居屋，政府应该要有更多的政策去解决房屋问题。另外住在观塘翠屏南村的市民就说，今次已经是第4、第5次抽居屋，之前因为地理位置不理想，所以放弃购买，今次希望买到启德启恩苑，认为地点邻近港铁站，又有街市，方便到老人家。今期居屋包括北角暨华苑、启德启恩苑、码头角冠山苑、观塘安秀苑、将军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和东涌御雅苑，大约9000个单位以市价51折出售，售价由大约124万起至到531万不等。

好，星期二晚嘅九点三十七分啦。咁头先咧就预告过啦，我哋今晚咧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噶，咁就系重温翻咧早一个即系上个星期六啦，我哋嘅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嘅精彩片段。 系啦，咁喺呢个精彩片段播出之前咧，有样嘢要提提大家嘅，就系咧我哋头先咪话咧有位听众咧特登嚟影我哋嘅，原来有个后着故事啊。 系咩？ 佢影完我哋之后咧，系亲眼目睹我哋离开个现场去咗停车场噶，但系佢话咧原来几廿岁人咧。啊！佢又冇讲几廿岁，帮我加落去嘅啫。见到啲主持咧经过咧，都系可以好紧张，同埋唔敢埋去集邮噶。系、 哎、 啊， 好彩冇喺后楼梯做啲咩啫。 唔系，我觉得其实，你嘅紧张系应该嘅，因为阿一哥咧可能见到你啦，你走埋嚟，佢会咬你啊。 系啊，或者我哋会爆粗啊咁样。 咁系啊。 唔系，我可以透露俾大家知，我哋当日行去停车场，你讲紧啲咩嘅？ 讲紧啲咩啊？ 我唔得，要翻屋企瞓觉。 其实我哋好失礼，因为真系好早起身顶唔顺。 我哋有几多好多嘅即系声音讲出嚟，包括咗哇好肚饿啊，搞唔掂啊， 系啦 系啦，话喂唔得，好眼瞓啊， 真系好眼瞓嗰日，讲真嘅。 咁啊，究竟啊一个又肚饿又眼瞓嘅司仪团队啊，要做一个咩嘅 show 出嚟咧？ 系 欣欣都话佢眼瞓嘅。 系啊，唔知 Bonnie 姐眼唔眼瞓咧？ 系啦，我哋啊听咗先啦吓，翻嚟再讲啊，嚟啦喂。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开幕礼，有请大会司仪、手下留情刘伟恒、梁礼勤、阿一。 Hello， 各位嘉宾、各位街坊，早晨。 早晨。 好啦，欢迎大家咧出席我哋今日由香港房屋协会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嘅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开幕礼噶。介绍我自己先啦，我系嚟自手下留情嘅刘伟恒，大家好，早晨。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梁礼勤，早晨。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早晨。 系两位拍档，我哋咧今日就可以嚟到现场同大家一齐玩。我觉得手下留情呢个节目同埋今日嘅呢一个嘅主题实在太吻合啦。呢、這、一个活动咧就促进社区联系啦，亦都咧同好多嘅街坊咧讲翻下啲回忆啊、人情味嘅嘢啊。咁啊，手下留情。都是每一晚在度讲集体回忆噶嘛，系咪啱晒先？ 其实咧，我是在观塘健康院出世嘅，话、咧我本身自己 唔出、啊，旧年啊， 我本身自己咧都是一个观塘嘅旧街坊嚟噶。我人生第一个屋企咧，其实就喺秀茂坪嘅屋村嘅，仲有我嘅婆婆啊、太婆啊、舅父，全部都是观塘屋村嘅街坊。咁有渊源，我梗系要喺度出现啦。 睇嚟轮到小弟要俾个原因啦。今日呢個同樂日咧，轉頭有一個好緊要嘅環節啦，結合長者活力同埋年青人創意嘅表演，實現長幼共融啊！係同我哋手下留情一樣，因為我平時同你兩位合作就係、是、長幼共融啦嘛，所以就啱曬今日大會嘅主題啦。 啊！樓下嘅嘉賓都笑你啊！ 係啊！好啦，其實今日最重要嘅咩咧？就是、我哋要俾啲掌聲，我哋好多嘅嘉賓今日好早咧就嚟到現場咯喎！不如咁樣啦，嗱，既然我哋一陣間會有呢個開幕禮啊，我哋首先咧請嘉賓為我哋致辭先啦。 好， 好，我哋有請。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陳家樂先生 SBS JP 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陳主席。 剛才幾位司儀說什麼原因可以站上來說話呢，我沒什麼特別原因，我是代表房屋協會。很歡迎各位出席今次由房協和家庭發展基金合辦的觀塘花園大廈懷舊同樂日。今次的活動亦是特區成立25週年的一個慶祝活動。觀塘花園大廈啦，其實喺六十年代已經落成，係房協其中一條好歷史悠久嘅租屋村。隨住我哋喺對面定安街咧，我哋有個安置屋村嘅項目，預計喺2025到2026年度落成。觀塘花園大廈二期咧嘅重建規劃亦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哋希望可以盡力咧係藉住重建增加房屋嘅供應，配合社會嘅需要。咁喺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嘅同時，我哋都要好珍貴地咧，係讓本土文化同埋集體回憶咧係得以成傳。今日嘅同樂日，我更加希望係觀塘花園大廈歷史文化傳承計劃嘅頭炮活動。咁跟住我哋會正式展開一個細遊花園嘅社區記錄項目，係同龍泉基金合作。記錄屋村的歷史和社區的演變、人物的故事。最後呢，我特別是多謝今日活動的媒體夥伴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支持，多謝大家。 多謝陳主席，請就座。 接住落嚟，我哋有请合办机构家庭发展基金总干事罗乃圈女士 BBS MHJP 为大家致辞，有请。 大家好，咁啊，个个人都要俾个原因，点解会嚟到呢度噶嘛？咁我原因好简单嘅啫，我有一个梦，我嘅梦咧就系觉得此时此刻嘅香港，应该咧将我哋嗰代嘅信念啦、游戏啦、情怀啦传承落去，好想从三种嘅同怀旧有关嘅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怀旧情歌。我媽媽咧同我翻學一定唱噶啦，嗱你識跟住我唱咯，一二三，小乜小，狼呀狼，背着那书包上学堂。我媽媽同我翻學就係咁樣叫我翻學噶啦。第二咧係舊日嘅情懷，我哋嗰個年代著嘅衫啊，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松高鞋啊，懷舊嘅遊戲。十字街豆腐，然后记唔记得跟先生行街，马骝爬树，揾翻呢种嘅情怀系好开心啊！因为好多家长同我讲，啲小朋友中意打机啊，打机边度够十字街豆腐咁好玩啊？到最尾旧日情谊，我哋以前系邻舍之间彼此守望，但愿今日透过呢啲活动咧，我哋能够继续嘅重寻往日情怀。多谢大家。 好，跟住落嚟有请啊，观塘民政事务专员林少康先生 JP 为大会致辞，有请。 大家好，如果话要讲下，即系今日点解我响度，除咗我因为我系观塘区嘅民政专员之外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过往一啲时光。因为咧，我小学以前嘅回忆咧，主要系响两个房协嘅屋村，一个喺祖尧村，因为我喺祖尧嗰度读书嘅。另外一个同房协屋村最大嘅渊源咧，就系我婆婆在生嘅时候咧。其實係住喺明華大廈嘅，我每一個禮拜去探婆婆嗰陣時候咧，除咗探婆婆見到婆婆身體係點之外咧，就希望喺樓下嗰度傳嚟叫豆腐花嘅聲，喺呢個亞公岩道嗰度嗌上去嗰陣時候咧，啲人就自己識得落去樓下嗰度咧就買豆腐花噶啦。咁而其實我哋喺呢個社區嗰度工作咧，最希望可以能夠維繫到嘅就係呢一種集體嘅回憶同埋呢一個嘅鄰舍嘅關係。咁所以其實今日咧能夠有機會嚟到呢一個嘅懷舊同樂日，我覺得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啦。我知道一陣間咧亦都有一條嘅短片咧，鄭寶雄先生有份講解我哋觀塘區嘅歷史嘅。最後我希望今日呢一個活動咧能夠圓滿成功，大家都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多謝大家。 唔該曬林村員。林村原來講得好啱啊！嗰陣時嗰啲嘅師傅咧，中氣真係好勁嘅。佢企喺呢一度咧，可能成條村嘅人一嗌豆腐花，咁啲人咧就會落曬嚟噶啦。 咦，你都好好中氣喎、 啊！我賣唔到豆腐花。咁啊，頭先林村原都講到啦，有條片段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揾到一啲咧由觀塘啦，以及觀塘花園大廈有相關密切嘅人士咧，講翻呢度嘅歷史同埋一啲特色嘅。咁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睇下啦，去片。 1959年，房屋協會咧開始發展兩個屋村嘅，一個咧就係呢個牛頭角花園大廈。其實早期咧就有個名叫官檔嘅，咁即係一個做官嗰個官，同埋檔鋪嘅檔咁樣嘅。 因為嗰時石硖尾大火之後，佢為咗要佢哋好簡單嘅生活、臨時嘅住宿，但係當時房協就已經起咗一啲真係比較長時間居住嘅公營房屋俾唔同嘅居民啦，包括花園大廈。依山而建嘅問題啦，佢會盡量就翻個高度，令到你其實成個感覺身處嘅環境都有風，亦都有陽光嘅。依個係當時比較好嘅一個設計啦。 大概係1966年到啦，咁。我哋一家四口咁啊搬到嚟呢度住，咁之前咧就住喺新蒲崗嗰啲板間房嘅，咁所以嚟到呢度住都好開心嘅真係。 啊，觀塘花園大廈咧真係有好多唔同朋友嘅集體回憶嚟㗎嚇。咁喺呢度咧多謝曬鄭寶雄老師啦，咁啊亦都咧要多謝曬前居民陸志聰醫生同埋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嘅何鴻澤博士嘅分享嘅。 好啦，提起分享咧，以下出场嘅呢位朋友咧喺电视上面，佢系一位体育主持，喺电台更加系我哋手下留情嘅嘉宾主持啊！佢嘅主持人生亦都系喺观塘呢个屋村开始噶，有请我哋观塘旧街坊陈欣欣小姐，有请。 欣欣， 我想知道你喺观塘住咗几耐噶？ 我20岁前都系观塘噶，我真系观塘街坊。我细细个住喺沙漠坪，住喺鸡寮。即係翠屏村，跟住搬咗去樂華村。正正咧， 我個大姨啊，即係我媽媽對上嗰個家姐，佢就住喺喜著樓一、星期六日咧，咁我同我哥哥細佬咧就會嚟咗大姨嗰度住啦。因為我啲表弟表妹佢有三個，我屋企有三個，咁就一齊喺呢度咧玩到不得了，仲成日去樓下嗰個茶餐廳食嘢添。 哎呀，哇，好熟喎，好多集體回憶喺度啊，係。 觀塘市內，因為我都喺觀塘讀書。裕民坊一帶咧就係我細個成長嘅地方，後嚟佢又係要重建啦。跟住有一次我經過去到，我望到周圍啲環境，我真係忍唔住個鼻一下酸咗一下，因為我細個嘅觀塘嗰啲咧，我哋成日行漢風唱片啊， 仲有嗰啲 好聲氣 嗰啲 啊， 係 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嗰度發生嘅。但係忽然之間覺得即係面目全非，有少少無奈咁。但係你時代變，咁呢啲嘢都係要變嘅咁。真係有好多回憶，加上今日呢度好多遊戲好好玩，都係好多回憶。 咁除咗阿欣欣之外咧，我哋今日咧仲請到一對好有意思嘅夫妻上嚟同大家分享噶。咁佢哋咧正正就喺呢一度觀塘花園大廈開始佢哋人生嘅新一頁啦。我哋有請杜生杜太，咧佢哋係拖住手 上 嚟㗎。 歡迎杜生杜太， 歡迎歡迎。 問下你哋啊，幾時開始成為觀塘嘅街坊㗎？ 我就喺七六年啦，應該係。 我就八四年嫁俾佢嗰時候就入住呢度啦。 哦， 我知咧，其實喺花園大廈咧，你係住過三個唔同嘅單位嘅喎，點解嘅咧？係 啊，因為我哋好恩愛。 睇得出，睇得出，係啊。 所以咧，我哋咧係兩年抱三。 係。 就因為。房協是很好的屋邨照顧我們、因為就人口增加了他就給我們調遷去個大一點的單位、我們由華微搬去百靈，然後呢小朋友又再長大了，我們又現在搬了去燕子，所以呢我哋好幸運喺五座嘅雀仔樓，我哋住過三座。 哦，喂，唔止係咁，我聽講阿杜生咧，你仲喺呢度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職位嘅，係咪啊？ 其他居民喎、 嗰陣時咧係冇甲級保安嘅，咁嗰陣時我哋咧就要嚟看更啦，保安隊啦，咁啊喺啲樓梯啊嗰啲 lift 口啊，又有啲凳啊俾我哋坐嘅，唔知我巡下啦咁樣。 夜晚黑先出動 嘅， 你哋 八點至到十一點嘅。 大家自發嘅喎、哦。 係啊係啊係啊！嗰、時未有甲級保安啊嘛， 係 為咗治安啦，咁啊啲街坊咪落嚟， 好守望相助嘅以前嗬， 係啊係啊，好好㗎，嗰陣時好好啊，嗰陣時啲人情味好啊，傾偈啊嘛，傾偈咪成座都差唔多識咁滯咯。 而家啦，即係你哋對於觀塘花園大廈帶俾你哋人生當中，你覺得有啲咩嘢嘅重要性，係有咩回憶咁樣樣咧？ 即係我哋最重要嘅人生都喺呢度過啦，結婚生仔，啲子女都成才啦，個個都出身啦，退休啦，依家我哋喺度算都好享受街坊嘅人情味啦，個環境咧令到我哋真係好唔捨得。如果真係仲要搬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好中意係喺翻呢個環境咯嚇。 係啊，個生活上面真係有好多好美好嘅回憶啦。 好温暖啊！ 除咗有我哋街坊嘅分享之外咧，今日嘅重點咧就係房協長者居民勁舞團啦，同埋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嘅同學合作帶嚟啊樂齡復古時裝表演。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一班嘅老友記，佢哋做今日最有型嘅 model。多謝曬咁多位嘅 model 啊！哇，真係咧，每一位啊，佢哋嘅打扮都係惟笑惟妙，十足啊！當年嘅芳芳姐啊、寶珠姐咁樣喎、 啊，係啦，咁啊啲衫咁靚，今次 fashion show 嘅設計團隊啦，嚟自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嘅同學同埋老師上台啊！ 再俾一次掌聲，我哋嘅 model 好唔好啊 ？Fashion show 其實未完㗎。 未完？點解未完呢？ 因為我哋仲有一位超級 model 兼武林高手，作為我哋 fashion show 嘅壓軸嘉賓㗎。我哋有請大家熟悉嘅 Bonnie 姐黃文慧。多謝 Bonnie 姐， 多謝留情啊，大家。 早晨 Bonnie 姐，咁啊，你啊同啊屋村啊情懷有啲咩嘅關係咁樣樣咧嚇？ 嗱，我老實講。我哋僆嘅時候咧，我就住喺觀塘好多年。 哦， 我就係觀塘月華街40號萬福大廈。 哦，好嘢啊，好嘢！ 係，咁我就喺嗰度成長，跟住咧就 发明星梦啦，开始就去做演员，乜嘢都学。咁甚至乎咧，见到我哋年轻嗰阵时都算见得下人啦，样貌。 而家都系，而家都系。 个人又恩皮又活泼。 呢个人人品又好，系咪？ 咁啊，又邀请咗我去做嗰啲业余 model 喎。 可以行 catwalk 咁勁，就係咁解。 catwalk 咧都係依稀記得嘅。就呢件衫咧，我好中意啊！紫鑽啊！佢特登新鮮辣做俾我嘅 ，fit 啱曬我哋今日嘅呢一份咧，即係懷舊嘅味道啊！咁啊，我哋再次俾啲掌聲啊 ，Bonnie 姐啊，佢好早就嚟到，感受下呢度咧觀塘街坊嗰份嘅人情味啊！ 多謝曬大家， 多謝曬 Bonnie 姐。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要進行啊今日觀塘花園大廈懷舊同樂日嘅開幕儀式噶。冇錯啦，咁我哋咧呢個時候咧，我哋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就上台準備咯。有請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陳家樂先生 SVSJP。 有請。好，跟住咧，我哋有請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圈女士 BBSMHJP。 跟住係觀塘民政事務專員林少康先生 JP。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先生 MH。 香港歷史博物館專家顧問鄭寶雄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陳欣冕先生。以及香港電台中文台台長何翠峰女士，翠峰， 謝 謝曬咁多位嘉賓。 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全部人一齊數三聲咧，就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將你哋手上嘅排版咧，就放入我哋嘅裝置嗰度，為我哋今次啦觀塘花園大廈懷舊同樂日揭開序幕噶。 咁多位主禮手持嘅牌咧，其實係代表啊觀塘花園大廈嘅特色噶。咁啊，我哋一陣間就會將呢啲特色咧加喺呢個主禮台上面噶。準備好嘅話咧，不如我哋邀請我哋現場仲好多朋友啦，我哋一齊咧數三聲好唔好啊？好啦，我哋三二一啦，準備三二一，觀塘花園大廈懷舊同樂日正式開始。 再一次咧，多謝大家出席今日我哋嘅開幕禮，多謝曬。 哦 ，OK， 拜拜， 拜拜， 快啲去玩啦，好多嘢玩啦，拜拜。 我想讲咧，其实快啲去玩，好多嘢玩啊！嗰句我想剪咗，剪唔到，刘香太兴奋 咁，但系真系好多嘢玩嘅。 其实系嘅， 又有得掟银仔啊，又有得射篮球啊，又有得抛嗰啲火，唔系火呼啦圈啊咁样 咧。射篮球咧，其实我玩咗一阵咋，嗰晚我即系 rehearsal 嗰晚玩咗一阵，其实我想玩耐啲噶，不过就系见到啲工作人员帮我哋执波执得好辛苦咧，有啲于心不忍。 哦，系啊，系 啊，我觉得有啲尴尬嘅。 系啊， 佢喺度做紧嘢，我哋喺度玩。 系啊，咁如果你话喺嗰啲咩乐园嗰啲咧，自己碌翻落嚟就 OK 喎，唔係佢即係食係一嚟啦，同埋佢唔會有個人喺側邊 serve 你噶嘛，佢自己個波碌落嚟，你又覺得冇乜所謂咯。 係咁啊，首先喺度都係多謝阿 Bonnie 姐啦，咁啊阿梅超風啊。 好劲啊！佢喺度跳， 系啊！咁同埋 Bonnie 姐咧，就系二话不说嘅，即系我哋揾佢，喂 Bonnie 姐，我哋有个活动想邀请你做嘉宾，仲、要行下 fashion show 啊，咁样，咁佢就，诶、好啊，我想出嚟玩下咁样样，咁佢就二话不说就应承咗啦。 阿欣欣都系嘅， 系啦，咁啊，亦都多谢即系头先分享得好好听嘅杜生杜太啦，等等啦，各位嘉宾啦，咁啊，亦都唔该晒我台前幕 后。我觉得仲要多谢房协嘅一班同事啊， 因为 佢哋系啊，佢哋又即系 rehearsal 嗰日又就搞到好夜啦，第二日又一早嚟到准备。 佢系夜过我哋，同埋早过。我哋嘛， 我哋十一点已经，我唔得，要翻屋企瞓觉。 我哋已经好似大爷咁样咯，就唔得，要瞓觉。 一哥真系。 冚路啊！眼前洗啊！ 照顧周到嘅一個， 一個真係好嘢。 係啊，佢爭啲未買奶茶俾人飲。一張小粉臉，竟可使我兒子見，看見他是我，再不敢隨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望着那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添。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 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着你的脸。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添，愿摘太阳花。来为你遍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 点解会拣《太阳花》呢首歌呢？就因为我哋嗰日主办嘅地方咧，就叫做观塘花园大厦啦。嗰啲大厦咧，好多就用花去命名嘅。虽然冇一等嘢叫太阳花。隔篱都要啦，系啦，咁同埋我哋咧要预告呢件事未完噶， 系啊， 仲有后续噶，一哥系咪啊？ 系，我哋下星期咧会有一个特， 下星期开始， 下星期开始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就系、是、一个广播剧，就系、是《手下留情 crossover 开心日报》嘅一个广播剧嚟嘅，咁啊围绕一啲屋村入边发生嘅一啲人情味， 系， 所以顾名思义啊。节目名称唔系环节名称叫《花园里的人情味》，大家记得留意啦。 系啦，我哋啊应该会同阿 Ada 同阿兰子啊、超人嗰啲咧就会有啲合作噶。 系，我好似有突破添啊！大家留意啊！ 拜拜。